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雨夹雪，最高气温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天津市举行第162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疫情状况。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畅通路北京河北段今天同步开工建设。 天津最大工改工项目启动。 河北方面，河北石家庄市区新增868个潮汐车位，进一步便利和规范周边老旧小区市民停车。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全国多地要求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年底前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国际电讯来关注，世卫组织警告欧洲疫情严峻，多国严阵以待。 拜登讲话称，今年超4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几乎所有死亡病例未接种新冠疫苗。 文体资讯来关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全要素测试赛演练顺利完成。 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去看冬奥，还能邮寄明信片。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15集，以冬奥会筹办为契机，身边的环境景观变了样。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昨天下午6:30，天津市举行了第162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出现的第14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疫情处置情况。专家表示，经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本起疫情来源明确，风险可控。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主任顾青首先对市民关注的本市第14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进行了介绍。 患者男，48岁，现住址为西兴区中北镇东兴里社区，户籍地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松下街道西华村。12月4日至7日，具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旅居史，自述接种过2剂灭活疫苗。该患者12月7日自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自驾返京，并按相关规定在西兴区中北镇进行居家健康管理。17日，根据绍兴市疫情情况，由居家健康管理提及为集中隔离，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20日23时18分，核酸检测初筛阳性。21日晨，复核阳性。转送天津市定点医院，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研判，该名患者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疫情发生后，本市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市区2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昼夜处置， 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发生后，西青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流调溯源、接驳转运、隔离保障、区域防控等工作，确保隔离管控居民的正常生活。 昨天疫情发生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迅速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共涉及11个小区 6.9 万名居民。来自西青区各医院的60多名医护人员以及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组成工作组，逐楼组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肖迪的报道。 行，奶奶站这就行啊。站这，叔叔站这。 下午4点，在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社区门口，居民们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间隔一米排成一队，扫码登记，等待核酸检测采样。这次西兴区中北镇的大规模筛查共涉及11个小区，设置了16个采样点位，时间紧迫，中午接到任务后，人员和物资按照预案马上到位，不到2个小时，帐篷通道全都搭建完成。参加采样的居民们说， 我觉得这小区组织的这大规模筛查挺快的，挺缜密的。 对，有看到有短信，就是疫情方面的，保障做好防护，这些很好，是很配合的，排队排到有间距，没有很慌乱的感觉，挺好。 居民杜先生和3岁的儿子一起完成了核酸检测采样。他说，从出家门到检测完成，才用了15分钟时间。 咱们这个防控意识做的挺不错的，物业什么通知也挺到位的，通知完我们就马上下来做了。我以为怎么也得排两三个小时吧，没想到特别快。 针对这次大筛，西青区从各医院门诊抽调了超过60名医务人员，同时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全都全员到位，按照楼栋楼门逐个组织居民进行筛查。张家窝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正旭说，他之前参加过多次大筛演练，熟悉掌握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流程，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高质量、安全地完成这次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53例，其中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天津1例在西青区，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今天下午4点，浙江省召开第9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记者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上通报，12月21号，浙江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这是12月5号以来浙江全省首次实现单日本土病例零增长。12月22号0点到下午3点，浙江省无新增本土感染者。 本轮疫情自12月5号宁波市镇海区检测出核酸阳性感染者至今，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486例，均为确诊病例，其中宁波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例，绍兴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83例，杭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例，所排查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据河北石家庄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的消息，12月22号，经定点医院全力治疗，石家庄市现有的4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转康复观察。至此，石家庄市住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清零。 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健委消息，今天上午经专家组会诊，境外返回人员张某诊断为境外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痊愈后入境复阳人员。有关部门对已追踪到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全部落实管控措施，对涉及的郑州等外地市人员信息已推送属地协查。 据云南发布消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21号发布关于加强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旅游团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明确从21号起至2022年3月15号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云南省腾冲市、金平县等19个县市行政区域的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天浙江宁波多家景区陆续宣布恢复开放。各景区提醒游客，在入园时应主动扫码亮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也请配合园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坚持佩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及时接种疫苗。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6号举行。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疫情散发情况，教育部20号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指挥平台召开2022年研考组考防疫工作专项视频调度会，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会议要求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研考组织各项准备工作，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针对当地疫情特点完善工作方案预案，要提前统筹增设必要的备用考点、隔离考点，做好相关考务工作人员选聘培训以及试卷调配和安全保密等工作，要进一步会同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落实好研考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坚决守住考试工作疫情防线，确保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会议强调，当前部分地区因疫情散发出现少量考生滞留在外地的情况，各地教育考试部门要高度重视，以考生为本，切实保障考生切身利益，相关省份教育考试部门要牵头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有关地方部门和招生单位应积极配合，制定专门应急安置方案，及时加印调配试卷，严格按规定设置标准化考场，为符合条件的相关考生就地参加考试提供保障。同时，要及时了解考生诉求，为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交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昶通路北京河北段今天同步开工建设，河北省廊坊市大昶县进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多了一条重要的联络通道。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昶通路北京段从通州区春明路至北京世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河北大昶县相连。北京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全长7公里，是两上两下，设计标准为1级公路，同步建设潮白河特大桥一座，全长1.6公里。昶通路建成后，将成为河北大昶县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预计2024年上半年同步建成。 承担昶通路北京段施工任务的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刘峰介绍， 我们所在的位置位于垮鱼沟西侧，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路基土方、路面工程和桥梁工程，春节前进行路基的处理，增加地基的承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进行土方施工。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线规划建设连通道路14条，目前10条已经建成，包括4条高速公路和6条普通公路。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昶通路在连通之后就达到了11条，还有3条道路在未来几年内也将陆续连通。昶通路北京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是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全力推动，也是河北北三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书写、协同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落实。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起草了关于加强居住区电动自行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北京市在加快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将做好电力配套服务，并鼓励自用充电桩共享利用。 意见稿提出，严格落实新建小区充电设施配件比例，新建小区项目需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标准落实充电设施配件比例要求或者预计安装条件，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工程验收范围。根据征求意见稿内容，北京市将支持充电设施企业、电动汽车企业等单位开展自用充电桩共享业务，用自用充电桩产权人达成协议，明确双方的运维等事宜，实现自用充电桩的共享利用。 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发布消息，即日起在北京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市民只需通过北京交警 APP 手机拍照上传相关申请材料，并填写车辆相关信息，即可完成个人信息在线认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随后到各非机动车登记站出示认证信息后，可直接验车发牌，免去排队等候时间。 到本月底，北京道路停车将实现电子收费全覆盖。记者今天上午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道路停车改革将满三年。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1031条道路、8.99万个车位实现了电子收费。剩余的道路车位，各区正在抓紧推动接入市级平台，实行电子收费。 从明年开始，北京市将加强路外停车综合治理，持续开展有偿错时共享工作，优先盘活既有停车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同时，鼓励各区在精细化摸排供需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等挖潜建设停车设施，并因地制宜统筹资源，总结今年区域停车综合治理试点试验，扩大示范区治理范围，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本周日，北京将进行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指标摇号。根据今年初正式实施的摇号新政，小客车指标配置次数由每年六次改为三次，其中五月配置新能源指标，六月和十二月配置普通指标。 根据摇号新政，每年的1月1号到3月8号、8月1号到10月8号两个时间段可提交申请小客车配置指标。也就是说，从下个月开始，符合条件的个人、家庭可以提交指标申请。申请有效期内，如因出生或死亡导致家庭申请人人数增减，但家庭主申请人未发生变化的，应当变更申请。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2021年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其辖区冬季灯浮标更换作业已经接近尾声，本周将全部完成。天津航标处主要负责从河北省乐亭县捞鱼间至山东省东营黄河口沿海水域的航标管理。今年冬季灯浮标更换作业于11月1号正式开展，涉及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三省一市，其中七个港区及其附近水域航标作业量284座，目前已经完成临港、曹妃甸、东营港区作业256座。 为规范河北石家庄市停车场管理秩序，进一步缓解市区部分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昨天，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据《石家庄市停车场管理办法》，通过综合研判辖区道路状况、交通流量、安全风险以及周边停车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在新华区农科路等23处施划了868个潮汐车位，进一步便利和规范周边老旧小区市民的停车。 潮汐车位对车辆停放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只能夜停晨走，停车时间为晚七点到次日的早上七点半。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段外停车，将被公安交管部门视为违规并进行处罚。在潮汐停车位停车时，除了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停车外，还要注意应将车辆正确停放在车位中，不能一车多位，不能逆向停车。停车时按照车位箭头所指的方向顺位停放。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统计局了解到， 2020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 119.33， 和2014年相比年均提高了 3.22 个百分，其中绿色发展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共享发展指数是推动总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三个分指数中，绿色发展指数以 140.81 位列第一。三地去年在节能减排、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成效显著。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中体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剧院工程今天实现了音乐厅外延亮相，这也是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中首个实现亮相的单体结构，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按照计划，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将在年底前都实现亮相。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城市副中心剧院工程音乐厅最后一块玻璃幕墙起降， 不到一分钟后，音乐厅最后一块玻璃幕墙安装到位。音乐厅外围上部采用灰色的折线三角铝板，下部采用玻璃幕墙的形式。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总工傅雅弟介绍说，三角铝板的造型主要是模拟舞台大幕拉开的形态。 安装过程当中呢，每一块铝板需要精准的就位，根据咱们参数化的设计、参数化的加工、参数化的点位布置，精准的去安装。这个间距呢是控制在4公分半，在后期还需要安装室外的景观照明的灯具，100%的还原咱们设计的外观效果。 为了100%还原设计效果，近12万平方米的幕墙面积采用9种不同的幕墙系统来安装。由于建筑特殊的曲面异形造型，4134块幕墙单元没有任何两块完全一致。傅雅弟说，跨度16.8米的玻璃幕墙结构也是为了打造室内外通透的效果。 幕墙需要通过非常小截面的精细化加工的钢龙骨去跨越一个16.8米的非常大的跨度，这里边的变形控制和过程安装的控制精度要求都比较高。 副中心剧院包括音乐厅、歌剧院、戏剧院三座单体建筑，年底前都将实现亮相，进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对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给予代缴保费的通知，明确规定北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享受政府的代缴保费政策。 自2022年1月1号起，北京市户籍人员当年符合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同时又属于享受城乡居民低保、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或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可以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政策。 截至2021年6月末，北京市困难人员中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10.97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66万人，残疾人54.88万人。2022年，上述三类人员符合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条件的，在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手续时，都可以享受代缴保费政策。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近日财政部通报了2020年度全国37个地区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结果，北京评估得分94.52分，居全国第一。本次评估是财政部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四次开展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北京市成绩持续位居全国前三名。 今年以来，北京市继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加快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政府采购市场公平竞争。 本次评估显示，北京在监督指导采购制度运行、互联网应用等方面保持优势，在提升平台建设和信息化发布智能化水平等方面还有努力空间。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做好2021年度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准备工作，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扩大互联网加政府采购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经天津滨海新区政府批准，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市规划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发布中标通知，确定天津港保税区城市更新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保税区海港区域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标志着天津市首个大型公改公城市更新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个项目更新范围 6.5 平方公里，一期总投资约110亿元。 在天津制造业立市和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大背景下，保税区以海港区域城市更新为抓手，聚焦打通及疏港堵点，搭建跨境交易服务场景和建设智慧低碳综合保税园区等具体目标，着力提升天津国际贸易能力，促进天津港口岸经济转型升级和滨海新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北京市医保局出台近期《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医疗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定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新政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实行。 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可以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范围，申请定点医疗机构的基本条件，定点医疗机构在信息变更、续签医保协议、终止和解除医保协议时的具体要求，以及定点医疗机构在违反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和医保协议时的具体处罚措施。 目前，北京市已有29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可供参保人员自主选择。参保人员不仅可以到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还可以到2500余家共同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就医，包括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0多家定点专科医院、170多家定点中医医院和220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近日，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年到2025年出台。根据方案，北京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居民健康守门人作用，依托家庭医生提供居家健康咨询服务，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指导和管理，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 根据方案，北京将探索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新模式，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设施利用率，聚焦康复、护理等刚性需求，增加医疗养老服务供给，提高护理型床位比重，充分考虑老年人实际支付能力，通过政策集成等方式，引导社会增加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 为进一步规范河北省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管理，近日，河北省医疗保险局、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印发了《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版，自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执行。 记者从河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将国家2021年药品目录作为河北省2021年版药品目录，收载西药和中成药共2860种。本次调整共计对117个药品进行了谈判，谈判成功94个，总体成功率达80.34%。其中目录外85个独家药品谈成67个，成功率78.82%。平均降价61.7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进入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今天，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上海市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北京市税务局以及江苏省税务局相继发布通告，要求此前尚未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者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抓紧对照税法以及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并于2021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通告称，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更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1号17时1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3414例，达到2,7,462,8,461例；死亡病例增加6488例，达到5,358,978例。 再来关注欧洲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吕热21号警告，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蔓延，欧洲区域新冠病例将大幅激增。按照克吕热的说法，欧洲区域上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2.7万例，这一数字比去年同一时期高出了40%。 尽管眼下对奥密克戎毒株还有很多未知，但克吕热说，这一毒株似乎比先前出现的其他变异株更具传染性。在出现大量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国家，这种毒株正以前所未见的传染率扩散，感染病例每 1.5 到3天就会增加一倍。为遏制病毒传播，葡萄牙当天宣布新防疫限制措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国也严阵以待。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1号在白宫就新冠疫情发表讲话时说，2021年超过4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而几乎所有这些死亡病例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死于新冠病毒。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播之际，拜登还呼吁每个人都接种疫苗以及加强针，作为爱国的责任。 报道称，拜登敦促尚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以及已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接种加强针，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庆祝圣诞节和度过即将到来的假期。为此，拜登说，白宫正在动用应急管理资金，以安排10,000多个疫苗接种点和临时诊所为民众接种加强针。目前，美国还有近40%的人口没有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称，美国发现境内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不到3周时间后，奥密克戎变异株便在美国疫情中占据主导地位。截至18号，美国上周内增加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在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占到了73%以上。 这场病毒风暴对于美国停滞不前的人口数量而言，可谓是又一次创击。美国人口普查局21号公布数据显示，疫情期间2020年七月至2021年七月，美国人口增长率仅为0.1%，创下美国18世纪建国以来最低纪录。人口统计学家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困难局面。 英国首相约翰逊21号宣布，由于当前有关奥密克戎毒株严重性引发的住院率以及对疫苗的影响数据尚不充分，政府不会在圣诞节前实施任何进一步的新冠防控措施，人们可以继续执行他们的圣诞节计划。但他同时指出，政府将持续关注相关数据，不排除圣诞节后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英国科学界一些专家对此表示，这是冒险行为。如果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在英国快速传播，延迟收紧防控，可能将导致未来需要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英国卫生安全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超过1.5万例，累计感染病例已超过6万例。 韩国22号通报，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456例，时隔3天再次超过7000例，现有重症1063例，超过19号通报的1025例也再创新高。韩国保健福祉部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当天报告，扩增新冠病床计划力争到明年1月增加大约7000张病床，为单日新增可能破万提前准备。 疫情形势恶化，迫使韩国政府调整策略，本月再度收紧防疫。收紧后的防疫措施包括从本月18号起到明年1月2号，全国范围下调私人聚会人数上限，餐馆、咖啡厅和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营业性娱乐场所，营业结束时间提前至晚9点。 以色列21号报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翻倍，单日新冠确诊病例数升至2个月以来的新高。为遏制疫情反弹，防控奥密克戎毒株扩散，以色列对外加强出入境防疫管控，对内多管齐下控制疫情，并计划与本国特定人群接种第4剂新冠疫苗。 另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20号以色列出现首例感染奥密克戎死亡病例，为一名60多岁的老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9号在全国电视会议上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增加，第5波新冠疫情已经在以色列爆发。 欧盟委员会21号颁布防疫新规，为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设置270天的有效期。按照新规定，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允许持有效数字证书的旅行者入境。这项新规将于明年的2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颁布后，欧盟建议所有成员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为所有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但证书濒临过期的人群提供加强针。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特工处21号披露，至少近1000亿美元用于帮助新冠疫情期间受影响企业和失业民众的救济金遭盗领。遭盗领的金额大多为失业补贴。劳工部先前报告，大约870亿美元失业补贴可能没有合理发放，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遭骗取。按照特工处的说法，目前仍有900多起疫情相关的诈骗案在查，全国各州均出现这类案件，目前已逮捕100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进入冬奥和体育资讯。12月21号到22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展开了全要素测试演练，全面检测赛时各项系统的运转情况。与此同时，张家口赛区国际冬季两项训练周也已经准备就绪。一起来听央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张家口冬奥村的注册接待中心，所有的运动员和随队官员都要在这儿进行严格的测温消杀和安全检查，才可以进入到冬奥村的生活居住区。 赛时，张家口冬奥村将为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共计2020名人员提供居住生活服务。此次演练模拟让不同国家、不同代表团入驻到不同组团，按照赛时标准全方位体验，同时进行运动员伤情应急处置、灭火消防等实战演练。据了解，1月27号，张家口冬奥村将正式开村运营。此次测试演练结束后，北京冬奥会的3个冬奥村也全部完成了全要素的测试演练。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本月底将举行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此次训练周将主要使用冬奥会赛时所用赛道。冬奥会这里将产生11枚金牌，

目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近200名工作人员已经进行试乘，通过前所未有的大人流量检验缆车的实战能力。接下来的测试中，还将对客户群的分时分段、运动员优先通道等进行全面测试。直到1月中旬，还将开展防疫、培训等各种测试，全力保障赛事各环节安全运行。 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1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闭幕。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拿到铜牌。至此，本届世锦赛中国队共获得了4金1银2铜。 短池游泳世锦赛是在25米长的泳池里进行的泳池游泳世界锦标赛，由国际泳联主办，每两年举行一届。本届比赛原定于2020年12月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延期一年。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为期6天的比赛。中国队此次共派出27名运动员，包括13名女运动员和14名男运动员。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结束最后两场附加赛的争夺，东莞女篮和上海女篮争战胜各自对手，获得了最后两张季后赛的门票。至此，本赛季 WCBA 八强出炉，分别是常规赛前四名四川、内蒙古、山东、江苏，以及通过附加赛晋级的新疆、山西、上海和东莞。25号 WCBA 季后赛将正式开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 1.98 亿，同比增长 74.2%， 实现旅游收入 3074.9 亿元，同比增长 86.2%， 恢复情况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将继续围绕让群众满意做文章，促进首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位于通州区的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自从被列入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以后，慕名而来的研学机构和亲子家庭比以往明显增多。基地老师会带领孩子们参观传统木作家具、古代建筑、360行用具、农具等展览，并将生动的讲解与体验融入其中。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文旺表示， 博物馆呢靠这个旅游去支撑它去，旅游当中呢不光是纯粹的玩，那么玩中呢能够学到了知识，这是博物馆的一种促进的方式，被评为的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 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认定是市文化和旅游局从2020年起组织开展的一项诚信工作。基地认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立足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建设、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为宗旨，迄今推出六大主题的体验基地，涵盖多种业态。门头沟区古山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这个地方通过三年多的打造，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通过农耕体验啊，还有过去的这些老物件的亲密接触啊，哎呀，他们回归了自然，体验了农耕，体验了乡土。 目前北京市已经评定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评委会成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叔告诉记者，100家基地凸显了北京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昨天上午，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以后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去看冬奥，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上午8:50，我现在呢是跟随京张高铁 G8883 次列车从北京北站出发，主题邮局就设在五号车厢的这个服务台处，在这里呢乘客可以购买明信片、首日封等邮品，而且还可以加盖冬奥主题的纪念戳。 要一份啊，一份一片，还是完了还有情景分，是咱们列车上的这个。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壁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邮筒，浅蓝色的底上白色的雪花，尽显冬奥特色。一位家 住东单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成为了高铁移动邮局的第一位消费者。京张高铁开通后成了他主要的通勤工具。他兴奋地在首日封上盖满了自己常去的站台。 我选择了有张家口的章，有东花园的高铁的这个 logo 的章。对奥运有情节的人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随着高铁上增设邮局，未来高铁还会在有限的空间拓展更多的功能。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春元说， 高铁车上呢，它的空间有限，那么我们想打造一些专题，打造一个高铁的商店，这个扶手上的二维码一扫以后，各种商品就显现在他的手机上，高铁乘务员上面送过来。再一个呢，打造这个高铁餐厅，还有一些高铁书店啊，还有一些茶社。 今天，嘉德艺术中心负一层变身超过1400平方米的巨型艺术书房，首届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在这里拉开帷幕。此次书展汇聚了40多家海内外顶级艺术出版社的5000多种精选艺术图书，成为艺术专业人士、收藏家、普通爱好者的艺术图书盛宴。 此次书展特设海外艺术图书专区，艺术经典、珍稀绝版等图书的汇聚成为书展的特色。4项特展同步展出，更是为书展增添了看点。书展举办期间，还将举办丰富的读书交流和直播活动，并展出艺术衍生品和书籍周边文创产品。线上书展亦同步开展，观众可以远程观看直播，感受书籍之美。首届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将持续到12月26号。 根据著名作家叶广芩同名儿童文学作品改编，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将于12月25号、26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这部剧是北京儿艺京味题材儿童剧创作领域第一个版权合作项目。 《耗子大爷起晚了》原著小说是叶广芩老师对自己童年的回望，作品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童真童趣，展现着北京这座古老都市的精气神。据透露，除了《耗子大爷起晚了》之外，叶广芩京味儿童文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闯祸了》也将陆续搬上儿童剧的舞台。 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季第二届蹦豆喜剧节演出剧目，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推出了河北梆子喜剧专场演出，包括经典剧目《防鼠测字》《三岔口》《小孤贤》，将于明年1月14号在中国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防鼠测字剧中，老生演员司卫涛饰演矿中，丑角演员齐大鹏饰演楼阿鼠。 参岔口剧中，银派老生演员陈笑饰演刘丽华，武生演员马佑彪饰演任堂慧。 小孤贤剧中，花旦演员王金平饰演英英，武旦演员徐志宏饰演姚氏。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北京重点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开展景观提升工作，重点打造石景山、复直路、冬奥景观大道、北京冬奥公园等，改善居民身边的环境，让市民切实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对于爱好跑步的京西跑团团长李栋来说，北京冬奥公园给跑步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公园内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去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冬奥公园经过京石客砖、京原铁路、风沙铁路、S1线4条铁路、天然河道、线性铁路互相交错，导致公园内原有空间割裂。而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孙铁牛啊这些历史古迹，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湖金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 伴随着冬奥会的筹办，很多市民感受到身边景观环境的变化。家住石景山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